1566666566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今年的世界杯在小组赛阶段就频频爆冷，卫冕冠军德国队输给了墨西哥，五星巴西也没取得首场胜利，南美强队哥伦比亚输给了日本队。世界杯四年一次，现在各支球队都顶着巨大的压力，强队的压力更大一些，球员都是人，面对压力发挥失常很正常。开场听到的是蔡依林的新歌《我对我》，隔空祝愿各位球星们及时调整心态，战胜自己，突破自己，接下来的比赛才会越来越精彩。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还是带你关注一下最近有哪些值得聆听的华语新音乐。单飞之后的吴青峰推出了第二首个人单曲《窗》，古风感的词曲搭配青峰清亮的嗓音，听感上会给你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。 只因是你让命中注定挥了手，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的冷秋风吸引着另一场风暴失了空，错引起了另一遭错过补了空，眼底漫游暗河。 注定回了手，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救。眼底暗有爱恨捉弄，脉搏之上的渴求，我的 来来去去我的心谁也不懂，等你照进我的窗口。吴青峰的创作一般都带有强烈的个人气质，他好像从来不急于向大众表达，而是在跟自己交流，大概这就是他自我释怀的方式。接下来的许嵩格局似乎更大一些，他的新歌如约而至，探讨的是关于生死、时间和爱的问题。这些问题也是许嵩在即将推出的新专辑《寻宝游戏》中将要探讨的问题。来听许嵩这首新歌《如约而至》。 如果早知道那天是我们最后一面，我绝不会和你谈论琐事浪费时间。人生里看似偶然却又必经的告别，无约而至，无人可免。有一回只剩某个似曾相识的场景，那一刻我忽然感应你就在我身边，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，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。等到秋叶终于金黄，等到花发悄然苍，相约老地方，等到人已不再奔忙，等到心也不再轻狂，我们相约老地方。等到记忆只剩精华，等到笑容不掺伪装，我们相约坏所有悲伤，等到体谅世事无常，我们相约老地方。有一回只剩某个似曾相识的场景，那一刻我忽在我身边，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，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。 要笑容不掺伪装，我们相约老地方，等到释怀所有悲伤，等到体谅世事无常，我们相约老地方。精华，等到笑容不掺伪装，我们相约老地方。等到释怀所有悲伤，等到体谅世事无常，我们相约老地方。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起来却能看见好天气，一个晚上解不出的谜，在你之后不用再深究谜底。曾经以为最好的结局是把骨灰撒进辽阔大海里，浪花带走我所有回忆，但比起大海现在永远 时间的长河里，每个人的生命都像树的花期一样短暂，盛开过也不枉此生。刚才的歌来自谢春花，一棵会开花的树。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这个段落带你听谢春花的新专辑《点心》。点心这个标题有两层含义，一层就是甜点美食了， 另一层是动词点加名词心，意思就是触及心灵，给心灵做个 SPA。 谢春花的这些新作依旧像她的年纪一般生动有趣，继续带来的是一首波萨诺瓦风的作品，夏天的浪漫非常适合用波萨来诠释，来听这首夏日波萨。 夏天没过完，放晴的傍晚，银河边 何时，不论何地，不论好心情还是坏天气，只要有你，平凡就会变得刻骨铭心，难以忘记。爱情真伟大，因为它能让所有的情话找到主人。在这儿也给各位球迷朋友提个醒，看球虽然很开心，但是千万不要冷落了另一半，要不然它会让你非常不开心的。总的来说，谢春花的音乐展现出的是一个小女生的心思，向往生活，憧憬爱情，喜欢平淡，但是不甘平凡。这条线也贯穿在她的个人专辑里，爱情在她的创作中占比很大。我不知道谢春花有没有男朋友啊？如果有的话，我相信在她男朋友眼中，她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朋友。接下来的这首歌依旧跟爱情有关，在昨天睡去，然后醒来，终于发现没有你的余生 或许要靠记忆才能撑下去，这不是恋旧，而是想念。来听昨夜梦，今晨你，明日念。 歌词流浪，我爱你呀，好想念很感

是我给的。 再一次听到钟声带来的《信徒》，在本周的能量音乐的推荐中，这首歌向大家做过推荐。今天再次聆听，是因为我要在这一节带你听钟声的全新 EP《钟爱孤绝花》。网络上关于钟声的资料很少，我们只知道他是来自上海的独立音乐人。钟声参加了网易云第二季的石头计划，这是一个针对独立音乐人进行的专项扶持计划，通过筛选，平台会给音乐人线上线下的资源和机会。我们通过音乐了解一下他，来听下一首歌《一场烟火的表演》。 别人都说我太冒险， 看戏，幸福的人入戏，笑趴的人够理性，动心的人有福分。这是钟声在单曲文案里写的话。钟声的音乐可以用冷艳形容，就像 EP 标题里那朵孤绝花，艳丽到夸张，孤独的很疯狂。他的歌词很诗性，有自成一派的文字体系。我看了一下他的微博，发现这位90后的姑娘喜欢哲学，所以感性文字的背后还多了一些理性思考的部分。接下来的歌应该是 EP 里最温柔的一首，温柔的有点让人心疼，我只敢在水龙头打开的时候哭泣。 你给过他的，请你全部拿回。 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时间关系，最后这一节给你带来的是两首歌，首先听到的是雨果乐队的新作《告别》。一般来讲，离别都是悲伤的，人这一生就是在不停的告别，跟亲人告别，跟朋友告别，跟爱人告别，跟过去告别，去长大，去寻找，去明白，告别也是必然的宿命。雨果乐队想要通过这首歌告诉你，面对离别不必说不要告别，要跟彼此说声谢谢再见。当我们终于习惯离别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轻易悲伤了。希望你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，在之后的离别中尽早释怀。 风吹过夏天，终于还是要分别，一晃而过的岁月又浮现，就像是昨天，就像是昨天，还以为是永远。 说再见，就要说再见，最爱的你们呀。忽然听见我名字一遍又一遍，我却无法再留下，只能心怀抱歉。你们的拥抱中从此不能再相见， 万物的旅社，时光是匆匆的过客，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路途遥远却有尽头，所以别计较太多，该放下的时候就放下，你选择了洒脱，你就是洒脱。今儿的节目快要结束了，最后给你播放的是石建波的新歌《逆旅》。石建波想要告诉你，行色匆匆的人生，苦乐都是自己的风景。明天是我们新一期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日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我是周末的值班主持人董鹏，我们明天再见。